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风依旧吹送，只是 直到梦醒来，爱到那么深刻，他给你幸福，我痛也舍得。

只为爱你爱到最深处，让你去为梦想追逐，做你的依靠不做束缚。当你拥我在怀中，笑容后的脆弱再藏不住，我的心希望你保护，我愿将全心全意都付出，